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阳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星期五嘅大軍閥又翻嚟啦，咁今日咧就阿龍咧就倦勤啦，因為佢話我呢排好忙啊，即係非常之攰啊，咁今日咧就替工嘅就係阿昌啦 ，on the bench 而家上場啦，就係 咁阿昌都好忙嘅，老實講都嚇，即係今日又即係做咗個記者會啊，又話要派人去選啊，係咪？即系就要首选，即系而家正式咧就向郁敏宣战喎，你又 都唔系正式咗好耐㗎啦，不过我哋啲宣战冇人理啫，系 唔系？今日我见到都好多，即系即系我见到 TVB 有俾面啦，系咪？呢个港台有嚟啦，反而系周深走咗之后咧，捞又冇喺度啦。啊！即系原来租 有冇关系咧？ 咁大喎， 真系可能有关系咯。不过咧，我私底下问啲记者咧，其实你哋啲编载方针系点样样？你哋嘅即系啲派功课嘅老总咧，究竟系有啲乜嘢嘅 preference 系去即系边一啲活动你会嚟采访，边一啲会唔嚟咧？因为以前都系比较少人嚟噶嘛，我哋啲活动，我哋啲行动，咁佢都话：，你而家讲到选啊！啲記者就即係會即係鍾意聽，所以先嚟嘅啫。 其實係㗎，即係如果你唔係話講即係要咩選舉安排咧，鬼睬你啊，大佬！ 即係我喺度講立國嘅方略咁樣，其實就冇人睬你嘅係。民族黨都係嗰個問題，民族黨話講明去選，其實嗰次先至會有咁多嘅 coverage 啦，係。但係結果係爆咗佢嗰個港獨主張，係成為一個影響近排即係政治環境嘅一個主流，呢個就始料不及啦。係 喂，不如咁啦，先分析一下九龍西嗰個嘅情況啦。 九西 咁咧就六席， 係 加多一席，所以咧有人話黃毓民瞓喺度都贏 啊？ 點解咧？六席其實最大機會係點樣開咧？如果你包散曬嘅話，其實應該係三三開。咁嗰邊三咧？就民主黨始終會有啩，公民黨始終有啩，咁阿基嘅民協即係竹筍黨咧，上次就其實係低過鬱民嘅，咁基本上係看高一線就係黃毓民，咁就民協偷唔偷到第四席咧？其實個戰役就係咁啦。 唔係啊，你講得冇錯啊，土白三三開啊嘛。 系 民協、民主黨、公民黨一邊三，另一邊三咪就係鬱民公呢一個梁美芬同埋。呢、這、一個蔣麗雲咯 ，OK， 咁計三三咪啱咯，係咪？ 哦，咁亦都得。 唔係，我頭先即係之前話仲有要補充一點。喂，之前小麗話去選新東，而家變咗去新九西， 又傳過呢啲風啦，係咪？ 即係我起碼而家就睇翻，即係呢個立場新聞，佢而家咧咪就係話又喺度，即係俾人啲話我撐呢、這個唔撐嗰、那個咁樣樣，佢有個即係選舉專業 page 噶嘛。嗱，我淨係睇佢呢個，我先知道原來林作咧又走咗去九西。系嘛？跟住阿黄碧云嗰啲故之人喺度啦，谭国桥又即系复卓啦，咁啊呢个咩李子敬嗰啲又喺度啦，咁啊即系工党啊赵士信啦，跟住就系小丽啊梁美芬啊蒋丽 哇好多人喎、 啊，因为 公民党都走个余德宝出嚟， 唔系可能排队嘅啫， 可能排队啦，好、 啊、 多人啊，你黄德全嗰啲又喺度，五月兰起码四个啦，即系如果 嗰啲排队嘅啫，你梗系攞头位嗰啲嚟即系做标准。 咁但係如果咁樣講嘅話，我覺得佢呢個 page 係做得唔好喎，因為其實佢見到九東，唔係即係呢個港島區咧，咁大家都知啦，劉翁同埋阿港姐係即係一條飛㗎嘛，咁佢就淨係出港姐嗰條飛嘅啫，咁佢漏咗阿劉翁。 即 係 你 research 做得唔足， 唔係啲可能係立場新聞係做呢一個 software 嗰邊嗰啲人唔係有政治嘅 background 嘅人啦，已經俾人救病啦，就係 double check 㗎嘛要。 就話何俊仁仲係排緊超區啊嘛係。 咁犀利， 系啊，输捻咗啦，仲有点排队啫，系咪先？ 排咯，嗱， 咁即所以我想检讨嘅形势就系，无论你当郁文系建制又好，泛民都好啦，其实反对派阵营排面嘅反对派阵营赢三席应该冇问题，问题就系第四席点样？ 系， 所以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我当民主党都同埋公民党系稳噶啦，咁就郁文系咪稳咧？我又觉得佢稳嘅，因为点解你加多席啦嘛？ 本土派嘅勢勢啊嘛。 鬱敏，你覺得會唔會跌啲咧？其實 跌啲去游蕙禎度啦。如果升完新政去選後生嗰啲，可能撲佢嗰邊啦，係咪？咁跟住就你問題就係民協搶唔搶到第四席先至係成個九西選舉嘅。即係關鍵啊嘛！ 唔係，我覺得 即係你民院嗰啲，即係雖然大家自己同黨啦，咁但係即係都不足為患，確實都係嘅。啊，即係冇人會再 care 咁佢嘅選舉結果係點嘅？因為你上次太大鑊個頭嘛，係咪？你選港島揀要出咁，好似揾到1%都唔夠咁，點搞啊？ 唉，所以呢個就係個問題嗱。而家所謂嘅三三開土白口中所講，其他建制派有咩人選咧？工聯會佢。驚梁美芬死，所以工聯會咧就撳住咗，就唔俾人出九龍西。唯一所謂嘅建制派嘅代表搶第三席嗰個就變成自由黨嘅李子敬。 嗯， 咁但係李子敬可唔可以即係爬得過呢、這、一個即係譚國橋甚至鬱敏呢？嗱，我哋喺度打開天窗說亮話，鬱敏呢就上屆攞都係高票啊，38,000係嘛？就算我地民進黨加埋游蕙禎咧，啄佢嘅話，我哋比較樂觀嘅估計係啄走去萬五。 嗯， 咁所以 你要加埋游蕙禎計落你雷數度咧，衰仔。 哎呀，你有冇留意佢今日嗰個記者會？ 冇啊， 佢話而家本土派 係九龍西 啊，唔係即係而家咧，鬱敏咧係所有本土派嘅公敵咁樣樣，咁啊包你又代表埋游蕙禎咁講啦， 唔係呢個係最跟住最新嘅情況發展噶嘛？琴晚鬱敏踩場，鬱敏真係屌鳩游蕙禎嘛，公開 啊！ 系啊，讲到明话，诶，原本我谂住分啲票俾你嘅，吓、啊，点知而家苏湘身份证出嚟啊，想点啊，咩意思啊？咁样样啊嘛，系已经即系。 鬱敏唔系香港出世嘅咩？咁紧张咩？ 唔系咯， 系咪啊？我完全都冇感觉、啊。 唔系，但 苏湘身份证又点咧？ 系， 喂，啲人都傻嘅真系。 但 系，喂，喺我哋左交嘅角度， 系 我哋梗系冇所谓、嗯。我理得你喺加拿大出世、美国出世定系喺内地出世，大班人系咁啦。 点解会好似触动佢痛处咁样样咧？其实 基本上你自己身有屎嘛。本土派系完全回应唔到呢个问题。自从梁天琦嗨完之后，郑锦满嗨完之后，因为你讲到咁憎啲蝗虫，屌，原来你老母又系蝗虫，你老豆又系蝗虫，讲啦，我哋反而就讲得通。我哋真系做本土派讲得通噶。我今日見一個即係外國人啦，我話俾你聽，我應該先係 localist， 因為我老豆應該香港出世噶嘛。我阿爺係戰前已經嚟噶啦嘛，唔係因為政治原因添啊！屌，真係係咪？我先係本土派，我屌本土，即係你班佬搶咗個飯碗。 阿 Q 仔都係咁講，佢話自己即係呢個嚇灣仔啊，即係佢都係即係咁樣大都係。唔係，不過咁樣講，你講鬱敏啦，即係你講佢嗰個選情啊，即係會唔會跌飛啊？我覺得主要睇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其實鬱敏嘅支持者係有係有一個世代之爭喺度嘅，即係如果你話有上次嘅一個投票經驗嚇、啊，即係已經唔係話嗰啲手頭族啦，即係或者中年或者係八即係七八十後或以上或再老嗰啲咧，我覺得嗰啲飛係 substantially 跌嘅喎，老實講係，即係尤其係，但係你話手頭族僆仔嗰扎咧，你睇翻而家學界嗰個思潮嚟講咧，嗰、那個、本土思潮咧，嗰班係真係，哇！即係你見到佢哋係真係撐鬱敏多啲嘅，肯定係。尤其你見到九大啦，九即係你所謂嘅九大學生會，即係最近搞一個聯署聲明啦，係咪？哇！用曬佢啲用語，係嘛？哇！你而家出嚟遊行咧，全部都係咧行禮如儀嘅，係咪？入曬骨嘅。阿鬱敏講嗰啲嘢， 唔係，但係你另外一個角度講咧，就係最近好似大學線係嘛，浸會咧做一個調查咧，就係、 是、自認本土派嘅人， 熱血啊、保羅啊嗰啲，完全係即係掹唔到車尾噶嘛， 嗯， 全部都係俾青年新政係壟斷曬噶嘛。 佢哋係傾向本土，但係並非葉普城嘅系統， 冇錯啦。嗱，所以我覺得呢度係有少少變數。我今日都唔敢 judge， 因為我唔知道日後青年新政究竟佢成個 campaign 係會點打，即係你唔可以淨係打靚女啊，大佬。我上一次聽游蕙禎嚟呢個火燒萬世橋咧，其實我係眼前一亮啊！我聽佢講啲內容，因為起碼嗰啲我唔真係唔識啊。阿昌可能識，因為佢讀歷史噶嘛，我唔係讀歷史人嚟噶嘛。哇！你講嗰啲又 OK 嘅噃， 咁啊以前一亮啫，嗰陣時未有 YouTube 噶係， 係嘛？ 眼前一亮啊嘛，你好啤我佢 啱啦。唔係，所以我覺得嗱，如果而家咁嘅勢頭，你話所有成個本土派嘅教主係咪真係黃老邪係培訓出嚟咧？咁樣嗱，呢個我覺得係有爭議。當然你話睇完即係所謂八大學生會定九大學生會，唉屎鳩蛋啦！嗰啲聲明之後，你用行禮如儀呢四隻字，正如頭先曹中咁講，我已經叮，哇屌你真係學足嗰啲 鹦鹉学舌咁，大哥使唔使咁啊？ 可以优异嗰啲咧， 系啦，即系嗰啲其实好好肉麻噶。因为我香港人，如果真系本土派，我哋梗系用个英文嚟解决咗个问题。 系 点会咁 ceremonial 噶？嗰啲嘢系咪即系仪式化？ 我相信呢个字太深啦。而家佢哋啲九大学生会嗰啲庄园都未必识噶。 是但啦，系有几深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根本就行礼如仪呢啲咁嘅 term 系我哋好少用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基本上系唔着重中文嘅人嚟噶嘛，喺我哋嘅世代，香港过去嘅成功嘅经验，如果你所谓嘅本土派去挑战呢一个嘅而家特区政府嘅政权，喺度崇尚紧殖民地嘅政权嘅时候，咪其实应该你讲多啲英文嘅，屌你班粪场，系嘛？你阿梁天琦咁，哇，大佬讲啲英文啫，仲有啲黐壳嘅主席咁，都吓到真系地啲大哥，系嘛？跟住你嗰班友完全都系哇哇下，喂，跟住你而家英武学舌抄出佢一啲嘢就五一嗰单嘢， 嗯。 老实讲，我见完之后咧，我真系好反感。 系， 我亦都好庆幸。嗱，反感未讲住咧，就庆幸点咧，就唔好似曹中咁，丢我生个仔出嚟，真系屌你咪加入咗呢个阵营，咁我点搞啊？我讲过好多次噶啦，你一系就碾捻死佢，系咪？一系就删佢水喉，一系就踢佢，即系出家门，系咪？即系家门不幸啊，大佬，喂，系冇脑啊，完全系。 系， 即系我唔知养你做乜捻嘢啊，仆街！即系我好惊呢样嘢，我真系试过一条发梦系咁样，所以点解我讲不厌其烦咁喺度讲，自己好庆幸。喂，呢边咁嘅声明，第一，人哋唔去算啦，你自己唔去都算啦，你唔可以屌去嗰啲人噶嘛？五一劳动节咁重要嗰啲基层嘅权益嘅嘢。喂，香港面對官商勾結嘅問題，有人發下聲都算偷笑啦，係嘛，大哥？喂，有多嘢唔係一時一刻可以爭取翻嚟㗎？喂，最低工資講咗幾多年啊？嗰陣時候，起碼五六年啦。我記得我九八年第一個講公民都未講嘅時候，我喺黨內鬥爭啊嘛，咁要揾支旗出嚟咪跟最低工資咯。屌，俾人屌到我阿媽都唔肯認得，民主黨嗰啲友啊，屌！ 嗯， 所以我同你新仇舊恨嘅都，唔係新仇唔好講啦，係啲舊恨啊。系咪而家咪全部中捻晒咯？喂，大哥，集体谈判权嗰啲系乜嘢？争取咗咁多年，喂，未必一步而至，或者系一步到位。喂，但系呢一个嘅诉求，尊重一啲劳工嘅工作嘅尊严呢啲嘢，基层嘅生活嘅问题，唔好攞呢啲嘢嚟玩啦，仆街！ 咪最好笑嘅就系咧，即系可惜啊，曹总就唔得闲。如果唔系咧，逐个逐个联署学生会问一问佢哋，佢哋其中有一点就系话因为家庭团聚嘅特权嘅、 这个、 单程证特权咧，系好嚟到香港，佢哋呢啲单程证变成基层劳工，系抢咗香港基层劳工嘅饭碗啊嘛！喂，呢、这个 point 先好笑啊！系如果讲单程证系特权，佢哋系骨子里要反对呢样嘢嘅时候，第一件事就打中阿梁天琦喎。 系啊，佢老母。 喂。同埋咧，即系曹总得闲，其实应该问一问呢啲联署学生会，喂，你啲庄入边，第一有冇啲内地交流生喺度一齐同你上庄先？ 嗯、 我哋知道大学生而家生态想即系储齐人，凑够一支庄，九个人、十个人、十二个人一齐上庄，喂，一定系有啲掹车边临时拉夫嗰啲噶啦，甚至好多时都掹。 唔系即系好似阿 交流生噶啦， 叶路山咁啊，即系旧年咧呢、這个讲埋，即系去选个叶路山啊。 系啦，就算你冇内地生啊，第二。你自己使唔使申报下庄入边啲人有冇啲系单程证落嚟噶？喂，其实好 common 噶、哦，有啲仲要系十岁、十二岁好迟先落嚟。 你睇香港统计处啊，一揭嗰个 statistics 都已经知啦，系接近一半啦、啊，系唔系喺香港出生嘅人嚟噶哥？你踢走晒佢啦，不如如果用你个逻辑，唔好可以香港人要立条法例，唔好娶大陆女人啦、啊，得唔得啊？喂，呢个违反个人自由嘅嘢，我都唔讲呢啲。喂，有冇脑噶？我哋而家好多基层劳工嘅工作，系我哋见到好多十个有九个半广东话都唔正嚟招呼我哋，包括清洁啊、保安啊、嗰啲 waitress 啊、waiter 啊嗰啲咁样。喂，呢啲嘢好多人我哋唔做的。 唔系嗱，阿土伯， 正如啊，我嗰阵时候有一次，我发觉咧，我系完全同咧， 系 即系我每个月。俾咗幾百蚊嗰個洗車嗰個熟客溝通唔到，我唔知講咩話啊，大哥。 嗱，土伯有個現象咧。 喂，咁點咧？ 你有冇留意到其實咧，近年嚟嗰個叫做係即係建樓嘅成本啦，其實係越嚟越高，係因為即係嗰啲建築工人 其實係搶得好緊要，即係根本上就係事浮於人啊嘛，唔係人浮於事啊嘛，係咪？即係如果你就係講男人嚟講咧，你肯做即係呢個做呢啲即係建造啊，或者做嗰啲就做簡稱做三行啦，你唔會揾唔到工嘅。如果唔係咧，嗰、那個建造嗰個成本咧就唔會係咁樣加，而人工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噶嘛。事實上，基層嗰個工作係咪有人係咪而家係咪爭緊先？我哋見到就係話好多嗰啲基層工嗰啲人工咧，你就咁睇樓下餃子啊，喂，其實佢自己一份工咧就係做樓面嗰啲咧，係14000人工嘅，係高過啲記者嗰啲嘅，其實係。 咪所以呢啲咪就係讀壞書人咯。 唔係呢個事實係 讀壞書，係冇讀書啊。 冇錯。冇读书咁啱，喂，点解 啊？你 factual 嘅嘢都搞错。 唔系 supply and demand， 因为你控制到个 supply， 所以嗰个 price 会增加嘅，即系嗰条中四读嗰条 demand 同 supply curve 个 quantity demand， 你等我讲埋先啦。个问题就系你根本冇咁嘅 supply 啊，大哥。 咪就 系 咯， 你谷起个 price 都冇用啊！你明唔明个问题喺边度啊？除非你咁输入外劳咯。輸入外勞咪解決呢個問題咯，但我哋啲工會一定反對啦，我哋保障基層利益嘅人一定反對啦，因為你係利用緊一啲低廉價嘅勞工，包括係用剝削嘅手段去揾啲工人嚟頂啊嘛。 同埋佢冇講清楚 ，OK， 如果係你見到即係內地人嚟到香港搶香港人嘅飯碗，咁樣你日常生活你見到呢啲內地嘅基層員工嘅時候，你有啲咩取態呢？即係例如嚇、啊、你。楼下嗰间淡仔啊，全部啲阿姐啊，食咩米线啊吓啊，要唔要猪润啊，要唔要咩汤啊咁样，你听唔明佢讲乜嘢嘅？咁你点咧？你系咪杯葛佢咧？咁如果你杯葛佢，咁就仲好笑啦。因为中大学生会曾经一个所谓本土装嘅政纲就话喺中大引入淡仔噶嘛。 系喎。 咁佢咪要求多一个 clause 咯？喺签合约嘅时候，佢咪 argue 到就话你一定要揾本土香港人。出生嗰啲咯，甚至乎要用呢一個廣東話測試咯。 但另一方面，佢係屌鳩呢個中大嗰個女工合作社喎，真係。 唉， 即係話左交大愛咁樣，成日標榜女性嘅身份，就話你做女工好慘咩？而 唔係，所以我話啦，如果你要定呢個 policy 嘅話，唔使搞咁多嘢噶啦，五一勞動節啱，唔使去噶啦。咁第一，香港男人同埋女人都唔可以有任何呢一個嘅婚姻關係嘅。同內地人，如果你覺得嗰啲係蝗蟲嘅話， 或者港女優先咯。 好啦，就算你嚟咗之後都好，呢啲人咧係要被歧視嘅，因為你唔喺香港出生，我全世界都未見過一個社會嘅政策係咁撚樣。 嗯， 要解決你嘅政策問題啊嘛，我而家針對你嘅政策問題嚟搞啊。喂，得呢兩個辦法嘅啫噃，係咪？呢啲人係要被歧視嘅，呢啲好似喺納粹集中營嗰啲 掛粒六角星喺心口咯。 係啊，喂，只有呢個辦法嘅啫。喂。虽然你问我何志刚，即系佢都系，唉，嗱，听你讲，都系勾下勾下嘅本土派嚟嘅。不过即系有时你都欣赏佢。喂，你 challenge 得人哋呢、這个系咪喺香港出生嘅话，佢都 challenge 得你啫。喂，你本土嗰个概念系咁噶嘛，排他性噶嘛，有我冇你噶嘛。我哋唔系融合一个社会噶，你个包仔低等啲嘅，文化低啲嘅。喂，唔好黐埋我度啊！广东话又讲唔正，英文又唔识，又冇我哋文化水平。喂，佢咪问你，咁你喺边度出世啊？啊，游慧晶而家就摊出嚟啫。喂，其实要中唔系好难嘅咋、 嗯。 你睇翻香港统计处个数据，近一半嘅人唔喺香港出生啊，用乜嘢中啊？屌，戆鸠啊！你真系，所以本土派成个理论已经破捻咗产啦。如果你嘅梁天琦同郑锦满都唔系香港出生嘅话，用你嘅逻辑。喂，咁150个单程证，当年你阿妈落唔捻到嚟啦，你都落唔捻到嚟啦，你点读港大啊？ 马土伯，你记唔记得？我唔知你有冇睇过一个漫画咧，好得意嘅，就系话咧，你冇嘢做嗰阵时，你就怨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叫做新移民就抢你饭碗。咁但系咧，你叫做有嘢做嘅时候咧，就你又怨即系嗰啲新移民咧。就咗攞咗你嘅社會福利，咁究竟喂，即係其實佢有冇嘢做咧？你都會怨佢嘅喎，其實係 根本就唔應該俾佢嚟啊嘛，佢 logic 就係啦。喂，仲有一樣嘢，喂，即係其實你發一篇聲明就係話，而家叫做香港勞工之惡咧，首惡就係新移民。其實你頭先你講啲咩冇讀書啊，乜乜乜乜，其實唔使讀書嘅，你落去睇下咧，嗰啲請人嗰啲價錢牌你見到㗎。即係我旺角咧 office 樓下咧有一間賣菜嘅。请人你知唔知几钱啊？12000，楼下饺子馆系14000。 你呢啲咁样嘅人工呢，其实系高过好多大学毕业生呢嗰啲白领嘅职业㗎。一万至万一保㗎咋，好多都系。 你都唔系高好多，屌你都系讲嘢你囉。 唔系即系咁样样啊。你要见到就系其实你好多基层嗰啲，点样基层嗰啲工作嗰啲人工可以贵过你啲大学毕业生呢，就系、是、因为 期货居嘛。 唔系啊，就系、是、因为我俾你做都唔肯嚟做啊，你香港嘅毕业生。 佢哋厌恶性工作嚟。 咪就系囉。 欸，如果你有最高工时就唔同。因为点解呢，你唔可以即系万四蚊呢玩到我呢由朝早。即係八九點啦，玩到夜晚黑八九點十二個鐘。你起碼八個鐘之後咧，你同我開始要坑呢一個嘅 OT 啊嘛，係咪？咁又唔同喎，條數咁樣計。喂，但係個問題係，喂唔好講話我哋 fill 唔 fill up 到啲 jobs 個問題。喂，淨係每一個人，其實我同你嘅分歧喺邊撚度咧？每一個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嘅權利。我唔理你乜嘢種族、乜嘢宗教信仰。如果你唔認同呢、這個，根本就冇嘢講，因為你唔係人嚟嘅，仆街。哦，你追求美好生活嘅权利得，你老母你梁天琦可以即系自己走落嚟香港啊？ 真系你老母啊，系 系啊！喂，你梁天琦都唔喺香港出世啦，你老母落唔捻到嚟，咁你点会落到嚟啊？因为我尊重你追求美好生活嘅权利， 嗯， 有乜问题啊？喂，所以我唔捻会歧视你啊嘛，我唔会当你撑仔啊嘛，我唔会当你老母系咩？应该点叫啊？阿撑婆啊嘛，大佬。 唔係，即係我覺得就咁樣。 但其實大家喺度傾咗咁耐咧，如果依番説話咧，俾聯署聲明嘅學生會嘅同學聽咧，其實全部都係 out of context 嘅。 嗯， 究竟佢哋點解會聯署份聲明咧？你成個動機， 你冇諗，所以咧，我斬你一句，你冇諗話我做過學聯啦，仆街！你冇話我哋做過香港大學生添啊，冚家產！喂，大家都羞恥啦，寫呢份聲明，冚家場。 誒，佢哋唔覺得啊？喂，而家點解有份聲明嘅存在咧？就係、是。先于存在嘅动机就系一定要喺五一龙道节要屌鸠左交啊嘛， 其实系反左交，即系其实系左交。 跟住先至 gather 啲所谓嘅立场，而佢啲立场合唔合咧？逻辑系对佢嚟讲唔紧要噶。喺拉本位嘅 Facebook 入边，点解佢哋要喺勇武地喺 Facebook 嚟出呢个声明啫？个原因就系、是。like 就等於佢哋嘅政治能量有幾多啊嘛， 咪所以咧，我諗翻咧，我以前咧對我啲同學啊，即係唔係好關心社會問題，就係、是、自己喺度讀書啊，甚至考牌啊，成成咧，或者準備移民咧，我而家開始對佢哋改觀。 嗯， 我覺得佢哋真係追求美好生活嘅權利，因為我真係自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嘅人，係嘛？我覺得呢個世界嘅改變咧，你唔好同我講能夠改變世界啦，我覺得冇撚能力嘅，大家都。啊！你唔好話咩相信即係集體嘅行動或者力量咧，我可以改變集體嘅問題。你唔好撚同我講呢啲戇鳩嘢啦，陶君衡。但係你唔會出聲嘛，咪有得我搞咯。喂，而家呢班撚樣，你走撚到出嚟話俾人聽，我要做一個自私嘅閪佬。喂，你無人都無恥嘅咧。喂，我哋嗰陣時候我大撚把啲咁嘅同學啦，佢都會信呢啲嘢，但係佢唔會出聲講啊嘛。 咪最好笑。 喂，佢咪自己去。准备移民咯，我搵份好嘅工作咯，我咪沟条靓嘅女咯，或者系沟个有钱嘅条仔咯。喂，但系你做嘅嘢，阿昌，你要高大空啊嘛，你咪高大空咯，我欣赏你，系嘛，我唔会屌鸠你嘛。OK fine， 喂，个社会嘅运作本来应该系咁。喂，而家呢班友，喂真系喂。唔谂系有冇读书嘅问题，而系你无无耻人家 产。唔系阿土伯， 最好笑就系佢呢篇嘢，佢系屌鸠埋入边有份联署嘅人啊嘛， 系咩？ 本土民主前线有份联署呢份嘢，即系两个所谓嘅本土组织同九大学生会，另外一个就系、是、香港民族党。但系所谓第一呢一、這个单程证嘅问题，嗱梁天琦中招啦。第二所谓行礼如仪去游行，嘅問題咧，你淨係去遊行冇其他抗爭咧？喂，依件事啱啱本文前有中喎、 哦。 阿黃台陽喺佢發呢張聲明五一勞動節之前嗰日，去咗做咗咩啊？就又去咗遊行啦。 係啦， 去咗呢個動物保護權益嘅大遊行嗰度。喂，而且唔係淨係黃台陽去、哦，屌阿、鄭錦滿都有份去、哦。咁係咩意思咧？即係其實好笑啊！成件事嚇、啊，即係首先第一， 我 唔識咁評。第一，你嘅母校啊，嶺南大學學生會啊，佢首先佢冇 聯署 啦，係咪先？ 城大有冇啊？ 有， 我有两间母校啊，仆街， 有 啊，屌你真系。 另外我哋即系郑松泰博士任教嘅理工大学都冇分联署啦。 哦，咁佢羞耻啫，屌唔关我事啊。 系咯，点解有个大热狗喺度都感即系感染唔到自己啲学生？ 我哋你有冇听我哋匪类啊？阿郑松泰暗话底系道正本土噶嘛？ 不过咁讲，嗱，虽然咁样屌完之后咧，我都喺度谂个问题，就系其实全世界所有嘅学生组织，无论话系即系成个。學生嘅群體都係學生會嘅成員啦，或者嗰啲小嘅學生團體咧，其實都好鮮有咧，定係見到呢咁嘅情況，即係大家鴛鴦蝴蝶派，我哋叫做即係追求呢一個嘅溝女啊，追求呢一個嘅錢啊，為咗美好職業前途啊咁嘅嘢，嗰啲我哋叫四仔主義啊，仆街嗰陣就叫 係 嗰啲人係唔好意思寫呢啲嘢出嚟噶嘛，哥仔。咁咪自己做鴛鴦蝴蝶囉，係咪？喂，唯獨是香港有咁嘅現象，其實你問深一層，諗深一層，其實香港都係有問題。即係話連一啲原本有理想嘅大學生，原本係應該呢係關懷一啲弱勢嘅，甚至呢係會同情呢個社會遭遇不幸嘅人， 唔係，確實 而家呢都寫埋呢啲咁樣嘅宣揚自私自利嘅嘢咧，係好罕有嘅。 你唔係你個社會運動咧，其實你從來嚟講咧，即係你話已經係有個時代嘅過渡。你以前話你話關注艇戶事件啊，即係阿司徒華亦都有金希啊，係嘛？即係喂嗰啲其實係好多時候都係關，即係所謂嘅社會運動係關注弱勢啊嘛。咁而家嘅所謂本土，即係嗰個本土思潮咧，嗰啲人就有個前設，就係覺得全部弱勢都係新移民嚟嘅。咁如果弱勢係新移民嘅話，咁點解佢又搶到你啲嘢嘅呢？喂，即係呢個邏輯問題係點樣解得通呢？呢個 喂，頭先你已經問咗個問題啦，屌佢唔撚做嘢，你又話佢你攞社會福利，佢做嘢又話搶你飯碗，咁你想佢做嘢就唔撚做嘢， 係 只有一個辦法就唔撚逼佢落嚟，佢先係想講呢個 point 啊嘛。 係啦， 土伯你提出個觀察好重要嘅就係點解香港獨有？喂，呢、這個放諸於國際視野其實好值得討論嘅，例如。我哋讲緊全球都有个右派或者右翼嘅思潮会兴起，但係我哋唔会见到美国嘅大学嘅学生会会联署撐 Donald Trump 㗎喎。 係 呀係呀。即係香港咁扑街嘅咋喎。好撚大镬喎。 好撚丑㗎，你廿几岁靚仔充满理想能够諗住改变世界嘅人。点会咁样写一份咁嘅嘢。 即係唔会 Ivy League 就走出嚟联署就话咩,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唔捻会噶、啊， 唔系我觉得而家 香港会、啊，大佬。 我觉得而家呢个本土思潮咧，系一个更加大嘅危机，就系话所有嘅社会运动咧，以后系冇人同情弱势嘅。即系你包括以前，即系早即系旧年啦，你记唔记得？即系 咁，郁文都大镬喎，郁文 系而家弱势啊！ 系你记唔记得旧年荃湾嗰、那个即系攻下劏房事件咧？嗰阵时啊，最早去即系视察嗰个系边个？就系、是、呢、這个。就係、是、呢個阿黃台陽啊嘛，佢好早就去睇㗎啦。佢睇完之後講啲咩啊？就係話嗰度原來係好多都係新移民嚟嘅。 咁點啊？ 咁所以我就唔撚幫佢啦。 哇！佢真係唔撚知醜，我冇留意喎呢段新聞。 哇！你真係唔知道，而家就係咁樣啦。嗱，佢早排就話乜？嗱，而家所有政策都係㗎，全民退保，因為落嚟嗰啲 梁天琦，佢嘅唔撚係新移民啊，你仲幫佢助選添？屌你！ 全民退保，因為好多人會即係 乜撚嘢邏輯？ 全民退保點解唔撐？就是、因为越嚟越多新移民嚟，而家我哋要供嗰啲人咧，以后嗰啲都系新移民嚟嘅， 算够数啦。所以我有时我都觉得，即系啲网友成日都话，以为我真系又好似阿鸠达嗰套置诸死地而后生，我唔系啊。我搞运动即系廿几三十年嘅经验咧，告诉我咧就系、是，啲人系要自己惯一铺咧，先会醒觉嘅。即系你话写文联，我哋好多人当年都系俾呢个黄老邪误导咗。系嘛？走上呢个抗争嘅最前线啊，咁样喂，其实我哋唯一嘅悔疚，只系即系遇人不淑啫。喂，同样道理，人民力量都系咁啦。大家都俾人困咗咁捻多次，大家都唔会醒觉。即系我唔系讲晦气说话，你咪俾佢班捻样去赢个位翻嚟，睇佢哋 perform 到啲咩出嚟咯。香港人系要咁先知噶。喂，我经历过领会嘅人，我曾经参与过呢个斗争或者抗争嘅人。我知道香港人是咁嘅脾性㗎嘛，尤其是嗰啲嘢係唔需要付出代价，係冇明显嘅代价，即係经济学上讲呢就叫 moral hazard 㗎嘛。嗰样嘢就係因为点解我投一票俾梁天琦或者本土派嘅时候，我係唔会即时有损失㗎嘛嗰样嘢。 而跟住你哋班撚樣同我一齊去付出代價嘛，咁你咪試下咯。形勢不能夠逆轉，有撚得佢哋啦。我唔係講晦氣説話，形勢比人強啊，確實係。喂，你見到九大學生會出呢份嘢，其實我真係，如果唔係曹總，你再拎翻出嚟，我啲忘撚記咗㗎啦。 呢個係反智嘅時代。 我嗰日睇完之後，我即刻打俾你啦。系咪啊？我开头好捻兴，跟住我都放低咗啦，仆街！不过你今日又要系都要拎翻呢份咁嘅閪嘢出嚟，屌你老尾真系！我真系见捻到佢哋真系想揼柒佢哋咁解。 你都仲未讲一次，即系退出学联嘅问题添啊？系， 又 捻，sorry， 退出支联会，退出支联会 算捻数，退出咗民阵啦，退咗支联会啦。唉，佢认为咁系能够闯一番新天。天地嘅，我祝福你啦！ 冇啊，佢唔系啊，真系唔系。 唔系刘伟， 五年之后我就揾你找数啦！仆街，系咪啊？香港有民主未啊？中国有民主未？不过佢唔关心中国，系咪啊？我就同你找数啦！ 唉，好，休息翻嚟，唔系有九分钟喎，大佬。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